直达八达岭奥莱。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贾肉肉，一个爱看电影又爱护环境的人。私人定制是冯小刚导演2013年的贺岁片，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就是这部电影结尾处一段向大自然道歉的台词。阳光，我是来向你道歉的，虽然我们之间隔着厚厚的霾，但我还是想对你说，你是公平的，是我们犯了错，让自己陷进了深深的混沌里。我该怎么向你道歉才能让我们回到童年的记忆中，天空是湛蓝的，空气是清新的，阳光是明媚的。我知道你会说，你们太贪婪了。我在老照片上看到这儿曾经是一片林海，浩茫连绵，方圆几百里都是森林。听当地人说，砍伐是从50年代开始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每天不停地往外运，都是一人抱不过来的大树，那些树比我爷爷的爷爷岁数都要大，一直伐到90年代中，现在就仅剩下你们这一小片了。我知道这座山再往下挖，可能你们这一小片也留不住了。我问他们，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说因为有煤，草原的下面已经被掏空了。他们还说，每到雨季，隆隆的雷声和大地的沉陷声就会在草原上此起彼伏。我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养育我们，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养育我们。好多好多次了，我都想对你道个歉。他们说你是臭的，是黑的，是有毒的。我说，过去你是清澈的，是甘甜的。老话说，水是母亲，儿女却把你糟践成这样。我知道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不知道你是不是后悔，后悔给了我们生命。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爬上了桥，燕子飞上了 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人 乐七十二 变， 烤肉自 白天晚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我得现在防着点你们。 怎么了？无缘无故来这么句话， 哎， 我们还没说防你呢，你现在防 我 呢。我 们俩这一进门你能扔一句什么意思？ 跟你们一块看了场电影，少五毛钱，兜里五毛，钢镚没了，多背了。 五毛钱你就还背呢？跟你看电影那天我少了一块钱钢镚， 跟你看电影那天 你少两块， 我捡了一块五，你们俩掉的呀？ 美贼难防啊！ 这个 得我成贼了，不是我还说呢，我这谁弄的俩钢镚呢？ 那就是因为这个钢镚啊，它容易往外带一带，啪！我买电影票吧，我那票揣兜里吧，到时候检票我得往外蹬吧， 一蹬， 唰！ 咱还你们，还你们，还你们。 这个咱们得防啊。 防什么呀？防 杀手这事儿是经常发生。 哎呦，你要这么说，这个小柱得防，经常的给咱们介绍什么卖这个那卖那的朋友杀手， 给咱们推荐一些微店， 也不便宜也不好。 小柱跟我一起，咱买这个吧，买这个你准能翻着背。 这是个什么东西还能翻着背？他是买乌龟王吧，他能翻着背？ 翻着背的让你们叫 你这理财产，你说出来正字儿，这买东西能翻着背， 怎么怎么着的？ 完了 挣了以后你拿个九十， 彩票 彩票彩票 买彩。其实呢，跟着他买全输，不是？ 那所说非人， 那是你实在眼光有问题。你们跟着他买， 我跟你们买也没挣着啊。 跟的时候不对， 对呀、 啊，这有说实话， 我们挣钱的时候你没跟， 对。 你们还是赔钱时候多。 我就是因为你跟的时候才不挣钱， 倒霉倒你身上。 你方人， 是你手臭。 小花， 行行行，咱们不互相攻击了。我主要说什么呢？最近有个事儿，我刚从法制现场看来的，严重。有一球迷邀了一朋友一起看球，第二天早上醒来啊，就发现他自己的支付宝的账号里面少了2万块钱。 不是这跟。 那就仨人一块儿呗，肯定是哎非法赌球来的。 对， 你信不信吧？ 不，就是无缘无故的少了2万多块钱。 那也 这个警方都立案调查了， 点外卖了呗，那就是。 不是，结果怎么着？就是那个人偷的。 哎呦！ 一块儿看球，趁他睡着了，这下药没下药都不好说。 哎呦！ 偷他的2万块钱， 睡着了还下药呢，给药死了。 不是，我说他睡着了，是不是因为下药就不好说了？ 哦，给药翻了。 然后呢，等于就是仨人看球，俩人把那个弄晕过来。 可是这人要药翻了，他才偷2万块钱，是不是也亏点？ 这位也没钱。 哎呦，你账号里你存多少钱呢？ 哦、 一次转能转多少钱？ 小花，你的账号里存多少钱啊？ 不告诉你，我告诉你，你都给我转走了。 你又不告诉我密码，我转什么呀？ 哎，对，现在的转钱难道不经过密码啊？什么手指、啊？ 他不睡着了吗？把手指叭往一摁。 哦，怎么睡这么死？ 这个 要下药了。 哎。要不说这个吧，还真危险， 是不是？就是老叶，你看你有时候那酒友也多，搁不准谁手头一紧，想想怎么办呢？就拿你开张吧。 都是第一回拿他开张， 没事， 透支15万。 他没那么好的信用，透 支2万。我有你款，我有你款。 你又不爱睡觉，怎么办呢？ 下药，下睡眠宝。 对，要不然就是有节奏的这个跟你聊天。 有节奏的聊天是怎么聊啊？ 就是把他聊困了呀。咱们老爷，你看你今天咱们那个球啊，怎么着怎么弄能输赢呢？ 这就叫有节奏啊。 他就不懂这个，肯定俩人冲着我是华英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 你听这你就困。 滚滚个东流向开阔， 声音非常低沉，不能像你这么高。